suffer, baby. 有秘密解开，到底让你全部都说出来。 心待在身边，再靠近一点，想吻你的脸一遍一遍、yeah、 你发香从那么的让我沉醉、yeah、衣服线条勾勒出弧线那么美，能不能晚一点再睁开你双眼，那是微笑的弧线，幸福是每一夜都能在有你的房间，让你能不感觉孤独。 Baby tonight tonight 一心却 越来越爱，再也不分开。 Baby tonight 情不自禁用时间来告白。 Baby tonight 把你所有秘密揭开，到底让你全部都说出来。 Baby tonight 不要 say goodnight， 不要 say goodnight， 没有孤独，不再迷路，我愿意为你付出全部。 Baby can I just hold your hand， 我不肯迷路走这一路， 我陷入你占据所有的一切，从这一秒 you're my only girl， 用童话般美好走到最。 承诺不能说，留在心里守着我，留在心里等着我。可以重来，那一句好久不见，你问我还好吗？现在为什么说出来？

如何去做？你曾经说我走。 去到云霄，他风开始让我心动。Say woo say woo， 这边有计划启动，带你到新时空。 OK， 这里是我主场，当然是我主唱。你要尽情尽玩，惹我在害怕全场。分开的秘密，全世界都知道。我是你自己，你是我宝宝，为了我，你要全部都把双手举高。 Mm, already pops disappear. In a wrong bar, can't find him nowhere. Step

起来。 the sky. Please tell us why you had to hide away for so long. Where did we go wrong?

悉的旋律响起，阿斯挺胸腰把那鲜艳的旗帜扬起，那奖励是你我患难与共，哎，互助关爱绝不动衷，与真相对白，正视历史，勇敢面对未来，集团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，从不妥协，那个尊严不容侵犯，永不让渡，每次力度不容侵占， 我不再是从前那饱受欺辱的模样，坚毅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，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，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，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，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，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，就让五星红旗自由的飘， 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，义无反顾，无论谁有多深山有多陡， 凝聚众生前冲到前辈的路途，热情被唤醒，铭记前辈的付出，不要老婆在这边肩负重前行，不必沉默了放手歌唱，欢迎我的力量坚定，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，告别了昨天，整个的锁链凝聚了火焰，当几个人不刷新记录，现在更灿烂，生活依然的艺术，可以选择这个就一生，没能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，这个世界的环境，那个人间不是平淡的，这个世界的 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再长城的路上，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，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，就让五星红旗自由的飘， 的世界里，混乱的梦想全都变成

断肠人去自经年，一片云红彩照云，几丝柔女眨红颜，千欢笑尽夕阳前。当时知道是寻常， 天涯莫浪逐，寒云随草无间成秋。一观天涯莫浪逐，满影水几有灯楼。伴我小小无为待马，小人几牵牛。一观天涯莫浪逐，老人只合一生休。 残雪凝回浪花瓶，落梅横笛一三更，更无人出月笼鸣。我是人间惆怅客，君何时泪中横，断肠声里一平生。 谁念起风度自凉，萧萧荒野闭书窗。 谁念起风度自凉，沉思往事里残阳。美酒莫惊春水中，读书笑得过茶香。 谁怜惜风度自凉，当时 知道是寻常。 年榕树下，我们肩头披着细碎阳光，总会有个枝头将青春安放。那年榕树下，我们亲手种下快乐忧伤，可以要风穿过发梢的那一种飞扬。榕树下那年，萤火虫一样飞舞盘旋，每道光的背后是怎样的世界。榕树下那年，谁其实都在谁的身边，闭上眼的云端却是秋千。那年榕树下，我们肩头披着细碎阳光，会有个枝头将青春安放。那年榕树下，我们亲手种下快乐忧伤，可以要风穿过发梢的那一种飞扬。榕树下那年，萤火虫一样飞舞盘旋，每道光的背后是怎样的世界。榕树下

身在风流光年，狂热与孤寂重叠回忆，在无处落脚的人海里，你的停靠成为岛屿，成为路， 作词姚谦，读歌人静瑜。朝着日落大道奔去，久别重逢是否可能把破碎的爱再还原？

在九月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拍